這個節目呢就是真是馬後放炮、啊、馬後炮兩個解釋的，一個就是屌你馬後炮的，不是有了賽果之後你才去講嘢，咁啊邊個都識講啦馬後炮。咁嗱呢個馬後炮就馬可以係馬後開炮嘅。咁開炮對咩人呢？屌香港其實除了特區政府咧，最有錢嘅就係馬會嘅啦，知唔知？但馬特區政府不受約制，但起碼有班議員喺度呱呱嘈啊嘛，係咪先？有啲傳媒啊嘛，馬會係完全不受監察嘅，知唔知啊？係嘛？佢而家有幾多錢？你知唔知啊？唔知。咁馬後炮呢個節目，咁當然我哋都會揀一啲場次咁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係咪？咁我有兩個拍檔喺度，咁佢哋係專家，咁我啊插科打韻嘅啫，係咪？咁我都會講下嘅。 My Radio 全新賽馬節目《馬後炮》，逢星期五晚上九點。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啦！ 咁頭先咧就講 咧，180萬 啊！好啦，嗱呢180萬，咁啊後來啲人又梗係問蘇永昌啦， 有興趣啊？ 180萬你都唔報埋嘅， 我唔記得咗啦。 咁佢唔係話唔記得咗，佢其實知唔意對，其實解唔識唔清楚嘅。咁然後咧就話呢180萬咧係佢阿媽嘅遺產嚟嘅，喂呢啲更加重要啦，大佬係咪？我珍而重之，我唔用攞嚟做紀念，180萬傷起佢啦，咁重要嘅錢唔見咗，喂你都竟然可以報案嗰時唔報埋嘅？ 因為係阿媽嘅錢， 所以唔緊張。 所以咧我就唔會動用嘅、啊，所以擺埋一邊。 所以 原來佢唔見咗，我都唔知 道。哇，唔係啊！咁你之後一年裏面都發現唔到， 係唔記得啊？因為我即係真 的。啊！屌，咪早知揾你真係做出呢種發言人啦，咁撚勉強牽強。 喂，我呢一啲，我呢啲伎倆就，我呢啲伎倆就係每日四點鐘我哋睇翻。 嗱，即係話咧，我哋睇翻咧就嗱呢、這個陳明文嗰個300萬咧，哇！全個國即係同民進黨咧，個個都攬佢嚇。總之就如果佢解釋合理，我哋信佢。嗱，呢啲我哋睇到呢，即係兩個黨嗰種特色。 係啦，即係其實都唔止係 民進黨嘅黨員出事，哇！成個民進黨封冚地，屌佢同佢唔即係就好似香港 就攬嘅， 不切割， 係啦， 不分化， 唔止啊，淨係攬住佢。 但係咧，國民黨咧，任何一個即係黨員出咗有一咩問題咧，哪怕是天大的問題又好，即係小好細埃嘅。 第一時間， 哇！個個割席先，哎，屌你媽！你自己應付，大佬，我唔會同你講一句嘢嘅，你自己慢慢屌，你同新聞界解釋。 嗱，呢個係做得唔好嘅，就應該要同呢個公眾道歉嘅，仲要踩兩腳落去。即係喺事件咧，即係件事都未清楚係咩事嘅時候咧，啊，貴黨嘅都係一樣。 所以兩黨嘅特性咧，就可以睇得出，即係國民黨輸係應該嘅。呢啲係即係本。来嘅特质系咁啊嘛，好啦，咁我哋讲下咧，咁啊嚟讲另外讲一单咯，嗱，国民党密事彰显要赴大陆盼重开自由行，恢复两岸民间居留，咁啊交流，好啦，咁本来咧呢个应该系上个月嘅8月8日咧，就彰显要啊呢个前陆委会嘅副主委啊，咁啊。咁就即係 大陸宣布話唔去台灣之後，冇唔即係咁多個縣市唔去之後咧，其實佢哋已經出發㗎啦。 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本黨主席啊吳敦義咧就即係請呢個張顯耀咧就赴大陸一次啊，咁希望即係同呢個中共嘅國台辦啊劉傑一咧就講下喂。唔好損害我哋民間嘅交流啊，係咪？即係恢復翻呢個自由行啊，即係唔好因為呢啲即係政治上面嘅因素咧，影響咗兩岸嗰個民間嗰個互動啊。咁本來就係咁簡單嘅啫。 但係最嬲尾咧， 當然啦，張顯耀嗱自己講啦，咁話我純粹去到咧就係講呢樣嘢。咁人哋記者問佢，咁大陸有咩反應啊？佢話：，佢哋即係喺度積極考慮，咁呢啲都係官話、套話、官話啦。咁但係起碼嚟講，國民黨都有為呢、這個台灣嘅旅遊界咧都盡咗分力啊！即係得唔得就另外一回事啦。好啦，咁但係咧就呢幾日啊，都唔係呢幾日，上兩個禮拜咧就開始有人炒啦。佢話：，張顯耀咧。就因為去到 唔夠，係都係上個禮拜啫，唔夠十日嘅、 啊。上個禮拜啫。咁張顯去到大陸咧，除咗嗱，佢主要就唔係講恢復自由行，其實咧 報備 就喺台灣咧就攞咗啲有關於韓國瑜嘅民調， 就拎咗俾劉傑睇，然後咧就話咧，韓國如果民調咧睇怕都不行噶啦，咁我哋咧就會有另外一個備胎計劃咧，就係會揾呢個郭台銘上場。 啊、所以咧，我而家同你報備， 就向呢個嘅國台辦報備。哇！屌你，即係講到冚家產， 即係你個編劇都編得幾 嗱，攞呢嗱呢位 有冇講有人信？ 嗱呢位應該係邊間周刊嘅記者嚟嘅。咁佢就話佢係得知咧，佢係嗱呢個好嗱，聽講咧呢個係好資深記者，亦都同即係呢個國民黨同民進黨裏面咧黨嘅高層咧個關係都匪淺嘅，所以咧佢話我係聽到國民黨裏面有啲人係咁講， 相關人士佢講係相關人士， 咁所以咧就即係咁而家就吳敦義就話：喂，屌你咁樣生安白做，我要告你。嗱、那個問題嗱又會令到人哋懷疑有啲咩咧就？喂，你告就馬上告啊嘛，係嘛？拖拖拉拉到今日都未告，因為你一告，咁佢嗱當然佢就可能喂新聞來源我唔可以公佈啊，係嘛？我你告你屌你拉我坐監，好似美國咁，你拉我坐監，我都唔會將個新聞來源話俾你聽噶啦。咁另外一回事，但係你話告就要告啊，大佬，你唔好唔告先得噶，因為你越唔告。人哋嗰個懷疑就更高噶啦嘛，哇！屌你咁嗱，你又唔敢告，你就得把口告佢，你又唔敢真係告佢，係咪真係你想去報備咗啊？嗱，會俾人咁樣嘅感覺，所以咧有時國民黨啲嘢咧就拖拖拉拉，就真係好唔乾淨利落。好啦，咁啊嗱，咁啊傳咗佢有呢個特定嘅任務咧，就向六方交出韓國最新民調下滑啊！國民黨將會將呢個郭台銘列為備胎。咁啊，張顯耀就強調啦，佢話：喂，喺呢個月嘅時間裏邊咧，國民黨中央透過各種可能嘅管道啊，關係喺跟郭台銘聯繫，目的就係促進國民黨嘅團結同埋整合。喺呢、這個呢段之中啊，完全冇某家媒體提到嘅內容，且國民黨裏邊絕無換魚嘅可能性。佢當然知道係邊個啊，即係呢個張顯耀話：我知道邊個做呢啲謠嘅。佢話大概係知道幾位，目的係要讓郭台銘、韓國瑜同埋國民黨中央冇任何嘅互信。但到底係邊個咧？時間到咗，確定之後咧，我就會再講啦。佢話鬼月啊過咗啦，不過鬼係應該現出原形嘅。咁你講呢啲咧就即係，唉，我啲都無謂啦，係咪？即係你又知，你又估到係邊幾個，但你又唔敢公佈嗰幾個嘅人，因為。除了呢個記者爆呢單料之外咧，究竟邊啲人去做呢啲謠俾呢個記者咧？佢話佢知嘅，咁但係咧喺而家時間咩未適當，就唔可以爆出嚟先。 你都要有啲真憑實據啦。你有冇呢個人？首先有冇呢個人先嚇、啊。第二有呢個人存在嘅話，佢係咪真係講過呢番説話？你係咪現場錄音先？ 唉，諗好啦。 你咪林鄭咁樣啊，又話無端端啊，你啲私人聚會你都有錄音噶嘛？ 嗱咁，所以咧，即係嗱，呢啲所謂密事去到嗱，其實都唔係密事噶啦。佢翻到嚟，即係國民黨係有發表呢、這個聲明嘅，即係有講到呢單嘢嘅。咁所以咧，就密事只係一般人嗰個講法嚇。咁啊，咁我哋當個密事啦，係咪？你翻到去同大陸傾呢個自由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既然坊間咁，因為呢啲咁嘅謠言咧，頭先我都講啦，民進黨係最叻噶啦，係嘛？佢雞翼大過飛機翼噶嘛，咁啊發動好多網軍，哇！煞有介事，講到呢單嘢就似層層，然後咧有啲人病喺張顯耀嘅床下底裏邊咧，就再加以延伸，講到件事咧就真係好似咁樣。咁但係國民黨對呢啲反駁咧係完全冇乜力嘅，咁你話告佢，你又唔告佢係嘛？咁但係你都睇得到。所謂郭台銘做備胎呢、這個根本冇可能嘅事情嚟噶啦，係咪？郭台銘將會喺呢、這個中秋啊，即係有外 即係呢個禮拜尾啦。 中秋咧就會起義啊，就會即係宣布獨立參選。咁即係話 係即係網上咁傳啦，係咪咧就真係要 拭目以待？ 係啦，係啦，咁啊都睇過嘛，睇過細一次嘅。 一唔係郭台銘自己出嚟講嘅，即係啲 幕僚。 他的幕僚就講到似是似是似 是似是。幕僚是沒有即是 沒有否認 沒有失即是這樣即是說一個很確實有講過這一 段說話。總之就是放風啦、 即是近似近似他都沒有講過。 即是放風啦但是即是。 放風都沒有那些幕僚不排除可能的就是說。 喂大佬你真的不通真的他說張三你放風說謝公咁咁咁嘅，梗唔係啦！佢即係你啲人去假借啲人去問， 唔係同埋佢都要睇風向， 睇風向啊嘛！ 睇下究竟喂而家我參選，即係你話嗰個民間嗰個反應係點樣？ 係嘛？你即係一定係即係佢郭台銘嗰班幕僚裏邊核心嘅人會放風出嚟噶嘛？ 喺星期六嘅時候咧，已經傳到咧，今日咧郭台銘咧就會交翻個黨證出嚟。我諗到今日咧，中午咗都未見佢有任何行動咧，咁又有一個傳言啦，就話聽日就會交翻嗰個榮譽黨員嗰個證書。啊，咁咧跟住又去到咩十三號啊，就會正式 宣布啦， 正式宣布參選咁樣。 咁啊， 因為點解十三號咧？因為咧就係根據呢、這個選舉法咧，十三號咧就係、是、如果你要參選嘅話咧。如果你不是政黨你連署呢就要報備的 要報備啊要登記啊 報備我會參選啦現在呢我開始呢就會在這個民間連署、啊、所以呢就有人講13號有些又說講到去中秋之日、去這個起義啦 十三號是不是中秋 十三號中秋啊 是啊 他預算是 十五號中秋嗎 不是十三號十三號中秋咁十五號呢即係台灣是放假的十三號連續有幾日中秋假期 十三十四十五啦一個禮拜六禮拜日啦 係啦補假咁呢就假期後呢他們去呢、這個中選會就會登記呢就係、是、報備呢個呢係 候 選人連署咁所以我成即係多次喺唔同嘅場合我都係咁講嘅嗱，呢啲咁嘅所謂炒作咧，當事人亦都冇否認，冇呢個乜嘢。我就唔信嘅，我係講，即係我又唔信嘅。咁你唔排除咧係對家或者係啲別有用心嘅人士咧，就係放呢啲風出嚟，以打擊係啦，分化打擊呢一個係韓國瑜。我哋多次都講啦，即係蔡英文最中意、最想嘅對手就係韓國瑜。因為韓國瑜最好打最好砌 好嗱選舉呢度我哋一陣拗就講因為我哋就會講下呢個韓國如果造勢大會我哋一陣就講好啦咁而家自由行就全部停曬啦咁呢個陸客嗰啲團呢就八月份已經開始減少九月份再會減咁一路去到呢估計十一月呢係零陸客㗎啦因為都接近選舉啦嘛咁所以呢陸客咁樣一嚟一冇嚟到咧，就台灣嗰啲旅遊業就真係喂呢鍋呢鍋仲大鍋過蔡英文當選之後啊，嗰啲減咗30%啊、40%啊，即係仲有嘛？而家零嘅話咧，因為自由行一唔嚟，其實已經係冇咗幾十萬十幾廿萬一個月嘅人流啊，咁唔好計團嗰啲先啦，咁所以咧。好多啲酒店啊，其他相關行業啦、啊，咁啊，像高雄有一個旅遊巴嘅老細，佢手下有100多架嘅旅遊巴都賣曬佢。咁同埋高雄有一間係好出名嘅五星級酒店咧，都要賣盤。咁啊，據聞好多酒店都開始賣盤啊，賣票唔緊要，如果你有呢行生意做嘅話，你呢頭賣嗰頭人買啦。喂，呢行生意撲街嘅， 係啊，其實依個咧， 從邊叫我嚟買你啊？ 我哋係兩年前已經講嘅啦，即係到而家咧，即係一路嗰、那個啲，即係啲旅館嘅，即係嗰個賣潮咧，係一路到而家係未停過。 咁但係咧，喂，你哋民間有民間急啫喎，蔡英文政府話唔係， 有嘢做嘅， 佢話咧，就算冇咗呢個陸客嘅嚟啊！我哋咧都仲有好多東南亞同埋日本、韓國嘅旅客咧，增加嘅人數數字比去年咧還要好。 當然啦， 咁還要好，咁嗰啲旅遊業做乜呱呱嘈啫？係咪佢哋屎忽痕咧？ 咁啊，梗係啦。你由100個多到多變咗130個多30%喎， 係咯， 咁咪好咯， 係咯。咁點解嗰啲旅遊業仲要嘈咧？ 咁就係嗰邊啦，由一百萬跌到變咗300萬，冇咗70萬啊嘛。你呢度就多30個，嗰邊冇咗係2萬計。 唔係嗰度即係嗰度每日有1000，你 你有100就多了30，咁好啦，減三十都唔都仲爭950， 唔係啊！而家講緊個旅遊客，旅客嘅數字高過舊年啦， 唔係 即 係 話，即係話你就算咧。大陸冇嚟到客咧，我係有東南亞同埋日本同韓國嘅數字填翻佢，仲要高過佢哋添。 咁佢哋搞清咗個數字喎。 唔係嗱，官費咁講，但係啦，即係佢哋亦都講個比率嘅問題。你計一計比率咧，係冚一定冚唔翻嗰條數嘅。你嗰邊大陸嘅嗰個比率跌咗係10-20%，你嗰邊咧升，就算升到50%都好啦，你嗰個數字都係填唔翻嗰個。 大家個大家個基數都唔同。 唔係應該嗱，我哋其實。不用講呢啲咁複雜嘅消費問題，係 啦， 即係你陸客佢哋消費比較高啲，係嘛？咁你就用東南亞，你就用搞到咩越南啊、泰國啊、呢個菲律賓免簽嗱。其實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啦，免簽係雙方互惠嘅，你免我又我免你。而家唔係，我為咗吸引東南亞客咧。你唔免簽我咧，我都免簽你啊！所以咧，越南咧、咩菲律賓、泰國嗰啲咧，可以免簽入嚟台灣。仲有咧，政府仲要津貼補貼你嗰啲旅遊費添。好啦，嗱呢一即係我哋，唉，我哋都不厭其煩講咗好多次噶啦。呢一扎旅客大部分咧就喺台北活動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呢一扎客我哋講得難聽啲，啲窮鬼嚟嘅。佢用曬你政府嘅補貼，再加上佢自己預計嘅少少嘅金錢咧，喂，玩完佢就走噶啦。 嗱，當然啦，你話對呢個台灣經濟有幫助，有少許幫助嘅，即係一定有少少。但係會唔會喺度政府宣傳㗎咁大咧？一定係冇嘅。 好啦，咁啊，因為呢啲業者就呱呱嘈啦，咁所以咧就民進黨政府就提出咩咧？嗱，呢個你話佢係買票又好。你話佢真係幫助呢啲旅遊業者又好， 又嚟個暖冬計劃， 唉、哎，唔止啊，叫秋冬計劃， 唔止冬啊，秋 呢、這個叫秋冬補助啊，因為舊年啊， 舊年嚟過啦， 冬季啦，跟住春季啦，咁啊夏季又好似又冇乜，因為夏季可能仲未有陸客嘅問題啊，咁而家陸客就停咗啦，咁所以咧個秋冬補助計劃，好啦，咁秋冬補助計劃之後咧，就即係話咧你作為國民。你去到旅遊嘅時候咧，住酒店咧，咁政府就會補貼你一晚咧就500蚊啊，咁啊又鼓勵當地啲市政，即係縣市政府咧，就另外再補助你，咁希望咧能夠大家咧多啲去中南部、中南部嘅北部咧去旅行啊。咁啊，糖水滾糖魚先啦，起碼都 係呢個政策冇咧，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只不過話咧，即係可以幫得幾救得幾多咧，嗰、那個成效幾大，大家即係都知㗎啦。 好啦，咁啊，然後再忽發奇想咧，另外一招啦，佢發給每一位國民啊200元嘅夜市消費券，即係話咧，所有每個中華民國國民咧就可以領一份咧。200蚊嘅消夜市嗱喺合法嘅夜市嘅攤檔咧可以使嘅，就有50蚊一張，就攞4張。咁你哋去到嗰啲夜市嘅地方咧，可以憑券咧收消費。咁但系咧就不設找換，又不可以折現啊！即系話，譬如我去到、 好似香港啲超級市場禮券咁樣啦。 係啦， 即係50蚊仲買咗6粒魚蛋，40 譬如我去到呢個曉和夜市，有啲咩咩嗰啲咩嗰啲咩排骨湯啊， 60蚊嘅，你咪50再加 十，自己俾10蚊啦。你話有冇幫助呢？當然有幫助啦。 好嘅，呢啲好嘅。 咁夜市即係梗係歡迎啦，但係個問題，喂，呢一陣嘢過咗就冇。 咁好過唔做嘅，咁好過唔做。 同埋咧，嗱，仲有就係呢啲消費券咧，就去到今年嘅12月31日。一月嘅11日就選舉啦嘛。咁所以咧，嗱，俾啲甜頭你食住先。嗱，你記喺投票嗰時記住啊，我俾咗200蚊你嘅大佬，係嘛？ 嚇，咁就仲有咩措施啊？ 好啦，咁啊，另外啲旅遊巴嗰啲所謂 燃油 就減咗個税㗎啦。我唔知道税幾多啦。即係譬如你入一升係50蚊台幣咁。咁可能税係20蚊咁，咁啊減咗20蚊咯。咁你實際俾30蚊。嗱，呢啲措施對業者係有幫助嘅，啊，譬如你啲咩酒店嗰啲咩登記費啊，好似香港咁啦，係嘛？咁就免咗。咁但係長遠嚟講，你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嘅，即係你仍然係攬住呢個東南亞客同埋呢個。 第一個問題啦，即係翻翻去第一個問題就係話 政府一路都話我哋旅遊業咧係冇問題嘅，我哋旅客多咗嘅。既然多咗嘅時候，點解仲需要咁即係針對依個旅遊業嘅措施咧？點解你唔針對一下其他行業咧？ 係咯，即係點解你話喂？屌旅遊業陸客唔嚟，我哋人數仍然多過舊年啦，係嘛？咁照計嗰啲業者唔會呱呱嘈噶，咁業者就算嘈，你都話喂，屌我都我睇翻數字，嗰啲旅客多咗嘅喎，你嘈咩啫？應該係冇問題噶。 點解你又唔津貼下啲製造業啊，或者其他行業咧？嚇、啊，就係、是、針對依個旅遊業咧。你話好嘅喎，既然好嘅，其實好生意啦，一定有錢賺嘅。點解你仲要幫佢，仲要出手幫助佢哋咧？ 咪同埋即係呢個有一年呢、這個馬英九發呢個消費券3500蚊， 嗯， 俾民進黨鬧到撲街，因為嗰陣時係啱啊全球即係咩金融海嘯嘛，咁啊台灣亦都啊難免波及噶啦，咁啊即係變咗啲消費能力又低啊，大家唔想使錢啊，咁即係馬英九見到咁嘅情形之下咧，就喂咁啊俾3000，即係大概都係1000蚊港幣到啦，咁啊所以好多啲大公司大機構就話喂買部電視機啊，譬如嗰部電視機係值呢個 1萬蚊， 咁佢仲要打折，攞埋你張消費券，譬如你張消費券3500嘅，我再打個折頭俾你8000蚊，咁所以咧就嗰陣時大家都好踴躍咁樣用呢三。 咁同埋佢個消費券咧就唔同香港去香港派現金，咁大家知道香港人攞住現金。送主威 Win 啊，咪深圳一日遊咪消費埋，咪係得益嘅係深圳。咁消費券咧就係、是、規定係你淨係淨喺本土嘅，你攞消費券香港用唔到噶嘛。嗱，所以咧嗰、那個真係會係即係刺激到佢哋 當地 本地嘅消費嘅。嗱，咁依個措施咧，其實咧香港就跟啦，仲有啊香港就俾現金，大陸噶。好幾個即係一級市咧，都有跟阿馬英九嘅做法嘅，都係用一消費券嘅形式係有補貼嘅。 因為既然冇外來嗰、那個外來嗰個消費，咁就唯有內部消費啦。咪透過啲內部消費，起碼都去叫做穩陣一輪先啦。咁所以你而家蔡英文政府用呢啲辦法都係可以穩陣一輪，但係個問題金融海嘯會過去陸客。如果你仍然係即係採取而家呢個咁嘅兩岸政策咁僵硬嘅話咧，咁仲有冇旅客嚟咧？ 你阿小英或者好多啲咁嘅深綠人士話：，我哋冇綠卡嚟最好噶啦，好唔緊要嘅，冇綠卡嚟，你點樣去即係填補翻呢啲數字咧？我哋綠卡冇咗200萬，我要求多翻喺其他地方多翻200萬啦。咁你或者100萬，你喺邊度攞多100萬嘅其他地區嘅旅客翻嚟咧？ 嗱，其實而家台灣同香港個情形出現一樣嘅。你而家香港好多就即係賺陸客嘅錢嗰啲鋪頭咪死得咯，咩莎莎啊，咩卓越啊，啊呢一類咩金鋪 標 鋪 啊呢啲，簡單啲講就藥房啦， 都出算撲街啦，係咪？咁呢啲撲街就係因為太過依賴， 係啊， 台灣佢唔係太過依賴，而係話呢啲本來係有嘅。是不是我不是说我突然间因为陆客多我突然间起多很多酒店去招呼他们，而是本来这些现有的一些酒店是招呼着陆客，不同 你香港哇如果一上水一条街里面间间都药房，那这些是侧重了一部分，那所以台湾受到这样的打击呢就是咯，即是其实没办法的。 同埋是你政府不肯是即是正史嘅問題，你下用一啲官方語言藝術，話你就一邊咧就即係同市民講啊，我哋呢個市道好好嘅，啊我哋呢個旅遊業咧冇問題嘅，啊咁但係你另外一方面咧，啊你會唔會就做嘢落去啊？你又依度補貼嗰頭補貼，好啦，咁你補貼之後，你仲可以有啲乜嘢令到個旅遊業興旺翻咧？ 好啦，嗱咁啊，即係唯有嗱，即係咁講啦。絕處可以逢生啦，係咪？即係柳暗花明又一春啦，咁希望嗱，因為冇咗陸客，而現有嘅一啲有關個旅遊業咧，能夠即係轉型啊，即係亦都吸引到其他。即係我哋都唔希望台灣撲街嘅，即係亦都唔希望，因為民進黨執政咁冚家產，其實台灣撲街大家都笑嘅。咁所以都係希望咧，就能夠 轉型就轉型啦， 係啦， 轉型到就吸引即係外來多啲即係其他嘅客人啦， 係即係升級自己啊，點樣可以做一啲特色嘅旅遊啊咁樣。 所以仲有我都係講翻啦，即係香港好多社運人士，即係對台灣咁愛好嘅話，咁啊得閒去多啲咯，唔好去日本、韓國咯，係嘛？ 係啦， 幫助下台灣嘅旅遊業啦，我哋一齊去啦。 都冇話幫助啦， 我哋送英下個禮拜又去咯。 又冇話幫助嘅，我哋知道即係喺台灣，即係其實好多地方好好玩嘅， 都值得去嘅。 我哋喂，我成日去嗱，成日大家成日聽我去啦，我都未去曬，我仲喺好多地方想去。是吧， 我台灣咁多年我未去曬， 你未去曬正常啊，你回咗嚟之後你冇乜時間再出去啦嘛。 唔係我多年啦， 講落佢又即係優惠呢啲咁嘅東南亞旅客， 又唔優惠我哋， 咪就係咯。 優惠我哋啊， 即係佢又唔優惠啊， 收禮咁送兩盒俾我都啊。 係咯，佢最叻就係、是、最叻就係 港澳人士係屬於邊個部門管㗎？ 港澳陸委會 都係 陸委會嘛，你大陸人 嚟噶，我都係觀光客嚟噶，我都陸客嚟噶，大佬 你陸客啦嘛，陸客咪唔 佢唔係 唔爭在你 啦。呢個旅客咧就唔係咩嘅，即係所有旅客都係觀光局去負責去協調嘅，去推廣嘅。咁啊，觀光局佢推多啲旅遊咪得咯，冇淨係推民宿啊，大佬啊，啲民宿我哋 其實好 Q 貴㗎，係 啊，好 Q 貴㗎嗰啲， 唔係我哋 唔啱我哋啲自由行嗰啲去㗎。 咁咧，其實咧，係 嘛？如果你話即係補貼旅，補貼呢啲。嗱，即系我听。 喂，唔讲嗰啲啦，喂，唉，唔讲嗰啲啦，好啦，而家讲乜？系因为同嗰啲嘢讲嘛。好啦， 咁啊，佢补翻少少啦。嗱，阿宋主席就话呢、這个观光局咧就冇得针对，即系补贴我香港。其实咧，观光局香港叫嗰、那个机构叫台湾观光协会啦。咁其实咧系有好多优惠， 有好多优惠嘅，有啲优惠 推广嘅。 不过最 大家关注一下。 系， 够啦，我 解决啦，好啦，咁啊，嗱，咁啊，韩国瑜咧喺呢个民调低迷之下咧，就琴日啊八号喺呢个新北嘅三重市咧， 系 就搞咗个造势大会， 好有喎，好 据闻咧，据闻咧就话有30万参加，我唔知有冇啦， 有 啲系讲到40万添， 系即系有啲系十，有啲系话10万，有啲系30万，有啲系 40万啦，即系保守估计有30万，最少 好啦，咁啊。有一個小插曲咧，就即係大家可以評下你啦。咁啊，本來咧就係安排咗呢、這個馬英九咧，即係因為林敦義啊嗰啲都有講話啦。 冇錯。 咁啊，即係雙挺韓國瑜。咁啊，馬英九都安排講話嘅。咁啊，呢個安排咧，本來係等阿韓國瑜咧嚟到個台嘅時候咧，先安排馬英九去講嘢。咁但係 韓國瑜 遲咗一個鐘。咁啊，即系等幾都等唔到佢嚟，咁 拖拖拉拉， 咁啊安排唔好話拖拖拉拉啦，因為佢有個上邊嘅行 程。唔係，即係佢拖拖拉， 因為韓國瑜都經常係 慣性遲到， 成日遲到嘅，唔知點解。咁啊安排咗馬英九講，咁馬英九講話嘅時候咧，韓國瑜就嚟啦。韓國瑜嚟嘅時候咧，咁啊啲嗰啲 個司儀， 嗰啲唔係嗰啲先係嗰啲韓粉。嗰啲好撚冚家產嘅韓粉，我講嘅啊，嗰啲好撚冚家產嘅韓粉就叫馬英九唔好講嘢啦。喂，你唔使讲啦，韩国瑜嚟啦，咁马英九话：，喂，我未讲完喎、 啊。真系讲有讲呢句，马英九真系有 讲，我未讲完咯、啊。嗱，马英九真系好捻戆鸠嘅，下边咁样讲，唔系你讲唔讲完，根本人唔捻想你讲啊嘛，大佬，同你讲唔讲完冇关系噶嘛。咁啊，直至到个司仪就停咗马英九，咁马英九梗系无奈啦，咁啊簇拥咗韩国瑜就上台，咁就之後就咁啊，馬英九當然呢啲君子係嘛，落落大方咁啊，所以咧就同台就仍然啊舉住啊韓國嘅手啊，當心當心支持主力。其實呢班冚家產嘅韓粉咧，佢真係唔係想韓國瑜贏嘅咧，屌你老母！呢班冚家產係想韓國瑜輸嘅，呢班撲街。喂，你有 四處樹敵， 咪咯？喂，你周圍咬人係嘛？屌馬英九！嗱，你唔好嗱，因為喺我出咗呢段嘢，我喺 Facebook 出咗呢樣嘢，有個台灣嘅網友就第一佢成日話我唔識台灣嘅嘢啦，咁第二就話屌你，你知唔知啊馬英九啊，係郭台銘啊馬英九拱出嚟嘅，佢而家俾人噓幾句，有乜大不了啊？冚家嗱呢啲咧就係韓國瑜鐵粉啦，令到韓國瑜唔當選咧，呢啲鐵粉咧就係要負一大部責任，呢啲正冚家產嚟嘅。系嘛？ 咁而家唔好讲话韩国瑜唔当选。 唔系啊，我话呢啲韩粉令到韩国瑜唔当选就系呢啲人啊。 系嘛？唔系即系简单，即系 嗱，長話短説啦，即係馬英九當然係落落大方啦。咁你因為你主場就係韓國瑜啦， 嗱啲幕後係嘛，即係啲幕後嘅，即係 當然有誒，譬如阿徐厚森，咁亦都有出文，有出文咧就即係鬧啦。咁事後咧，即係今日咧就係阿韓國瑜都打電話同阿馬英九道歉。 琴晚係唔接電話，琴晚馬英九唔接電話嘅。 咁啊，今日打電話同阿馬英九道歉，咁啊，琴晚打唔通啊嘛。 我再講啦，都係個分析形勢。嗱，而家其實我哋係希望韓國台銘出嚟嘅，因為如果睇民調，單對單蔡英文同埋韓國瑜咧，韓國瑜去輸咗12%。嗱，呢個輸12%係必輸噶啦。如果照而家排名，即係聽日投票，韓國瑜必輸。但係國台銘一出嚟咧，就會係蔡英文仍然贏。國台銘嗱有啲民調係國台銘排第二。韓國排第三，或者韓國排第二，國台銘第三。好啦，如果真係出現咁嘅情況咧，就會到真係投票嘅時候咧，就會棄保啦。一定係棄第三就保第二嘅。如果我哋唔講唔純粹唔站咗國民黨立場，我哋站喺中華民國立場嘅話咧，其實你呢分呢三組呢兩組嘢咧，其實邊個棄邊個咧，最後。一系就郭台铭赢，因为你两个票夹埋就一定大过蔡英文噶嘛，所以郭台铭赢或者韩国瑜赢咧，就必须要郭台铭都要插埋落埋水。如果郭台铭到最后唔落水，嗱呢啲系我哋啲谂法好卵扑街，亦都好前进。如果郭台铭落水，出年嘅总统咧就韩国瑜可以拜拜啦，继续做个高雄市长啦。 好，咁啦， 呢个论调噶， 嗱，咁唔知啦，我哋就睇会唔会有个中秋起义啦。嗱，我哋下礼拜一就知噶啦， 因为佢主委啊嘛，我系普通。 唔系，我睇呢个睇法有啲，有啲相确。 即系应该到中秋节啊，我哋下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就 月圆夜起义嘢啊。 咁啊，应该尘埃落定噶啦，即系 驱除鞑子啊。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